红起点天天有聊，先播广告。义乌制造宾王王牌，聚纤维王宾王扑克，打造公平娱乐星光视频，中国流行视频行业龙头企业欧亿中国智能厨房系统集成者。红起点，我们的广告啊，每个工作日在手机 APP 蜻蜓 FM 上更新，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微博账号就叫红起点，微信公众号是我的名字张红，欢迎大家关注。这些天呢，快到春晚了，以我妈为首的热心观众总是向我问呢，说这六小龄童老师的春晚节目到底是不是被毙了呀？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财经的评论员啊，我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这事儿我真不知道，就算晚上我妈不给我饭吃，我也真是不知道。其实最关注这个事儿的不是我妈，我妈也是听人家说的啊，关注这事儿的是广大网友。据说春晚总导演吕逸涛的这个微博被72万多条留言狂轰滥炸呀，90%都是吐槽说猴年春晚居然没有美猴王，没有六小龄童，说这算那得算导演事故。有抱怨说那下次猴年春晚那猴王都已经快70岁。还有网友这个质问吕导说，吕导，你小时候是看西游记长大的还是看 TFBOYS 长大的？哼 ，TFBOYS 是谁？我还真知道。有了刘春老师的教训，不知道也得知道啊。但就真像这位网友说的，多想1到0点时，金门大开，六小龄童穿着战甲，带着织机灵，耍着金箍棒，大喊一声“俺老孙来也”。估计那时候我也得唏嘘一下，哈哈。他要是能再来段难忘今宵，那我就更感动了。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微博大 V 作业本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郭富城团队炮制出来的炒作，目的就是为了宣传郭富城主演的即将在大年初一上映的电影，叫《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里呢也不给他做广告了，但是给不明真相的这个朋友多解释一句，在铺天盖地的这个传言当中，被毙掉的是哪个节目呢？是六小龄童老师和郭富城合作表演的一个叫猴戏的节目，相传是春晚导演组特别打造的，以传统京剧猴戏为基础，专门为新老美猴王提供同场 PK 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创新节目。还有一种说法，谣言满天飞啊，说这个是百事可乐的一次营销，因为百事可乐刚刚签约了六小龄童老师的猴年代言百事可乐。哎，这还真有点情怀营销阴谋论的这个意思了。那就来聊一聊营销情怀，这个情怀经济学。顺便说一下啊，我觉得有一版的百事可乐做的这个猴王的广告还是真有点情怀。其实呢，这情怀营销呢并不新鲜，直观一点，就是这两年的像青春怀旧电影，那都是情怀，致青春啊，中国合伙人啊，港囧啊，夏洛特烦恼啊，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兜售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把他心里一点点那个小情绪啊，小怀念一轮一轮的变成了实打实的票房。此外呢，还有直接拿手机当情怀卖的这个罗永浩和锤子手机，大街小巷啊，随处还有可见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主题怀旧餐厅，还有在北京停产了15年的北冰洋汽水，大家现在也能喝到了啊。熊猫雪糕这两年也打着这个怀旧的幌子啊，冲出江湖。早在18世纪呢，卢梭和康德就把情怀定义成对一段过去时光的怀念，所以你这么一扣的话，就想起来了，刚才说的这些都是对过去时光的怀念。那现在呢，有专家说情怀的消费群体会受到共同的情感记忆和一些记忆符号的这个触发，就比如说猴年来了，大家就想，哎，猴王也该来了，从而带来这个整个群体性集体的这个集合和认同。所谓衣不如新，人不如旧啊，我估计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怀旧，而这些心理活动一作怪，个人的怀旧就很容易发展成为一种群体情绪，情怀营销也就有了生存的这个空间。然后呢，在各种营销和炒作当中，不卖价格，不卖商品本身，卖的就是商品之上的回忆，这个成为社会的整个社会的这个兜售点。情怀营销呢，就是给我们特定的这个怀旧元素来刺激，来激发我们怀旧情绪，由此来引发我们每一个人购买的冲动。毕竟在日新月异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总是对物质相对匮乏年代中的那些美好的记忆记忆深刻啊。越饿的时候，你对那个包子印象越深刻，以至于对这些事物有一种刻意美化的不自觉，就是你怀旧的时候，你觉得那个时候什么都是好的。应该说呢，怀旧营销、情怀营销其实就是一种回忆的营销。 国外呢曾经有这么一个调查数据，说我们所获得的最愉快的时光有 99% 来自初次的体验，所以今天网友才会那么集中的要求让六小龄童老师来上春晚。我相信美猴王要不要上春晚应该只是春晚导演组一闪而过的一个小纠结，而这么大面积的来争论来讨论，其实是我们对现在春晚节目没那么满意的一个反应，是在用美化回忆的方式来平衡这么多年对春晚的各种小遗憾。话说回来，情怀营销也不都是处心积虑的这个忽悠，在时尚圈里边，情怀元素可以彰显个性和生活品质，比如祖母衣橱里的配饰可能摇身一变就成为顶尖设计大师时尚的灵感。情怀代表对生活品质的一种追求，也张扬着一种和平凡人不同的高大的逼格。在广告界呢，情怀可以带来由信赖经典而产生的一种安全感，比如什么谢富春的鸭蛋粉啊，蜂花的洗发水啊，百雀羚的护肤品啊，哎，这些经典的国货品牌不仅赢在这个感情和便宜，同时也正因为它经历了这个一些岁月的洗礼和考验呢，更加大家觉得知根知底呀，值得信赖呀。它真的比现在市场那些化妆品好吗？这个真难说。但是只要你记住它了，你回忆了，这就足够了。但在情怀经济学当中呢，有一个大忌，就是一旦情怀上路，那就不能随意中断了。刚才说那些卖情怀的，你不能随便停啊。这里边谈一个反面教材，就是前面我提到的罗永浩同志的锤子手机。手机成品当时还没影呢，罗永浩呢就开始情怀营销了，这本身没问题。不过事实证明呢，再铁杆的粉丝也受不了现实中的反复无常，老罗最后自己也承认这情怀营销出现了一些问题。粉丝的情怀靠的这种连贯性的思维，要让粉丝跟着你的脚步认同你的价值观，在营销价值体系中最忌讳的就是中断了。所以坦率地说呢，每一次情怀营销都是人们对于理想主义的进一步的实践，它建立在每个人对美好事物的这个向往和回忆当中，带着一种精神追求的这个色彩。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是希望老罗和他的锤子手机继续贩卖情怀。然而情怀营销呢，也并非是万金油，健力宝啊、诺基亚等等这些老品牌大家也都知道，也曾经借着这个怀旧的东风复活过，但是后继乏力，只能再一次的陨落。按照广告营销学的观点，每一个存在价值的这个商品都有产品的生命周期，叫做市场寿命。情怀营销到底是品牌复活还是回光返照，凭借的哎，还真不能就是情怀，而是产品不可复制的那个核心。今天呢，我们已经不再盲目的效仿这个西方文化了，而是在构建自己的文化。怀旧呢，本身也是对文化构建的一种方式。因此呢，像现在你穿耐克啊、吃薯条啊、看韩剧啊，已经不代表你特别新潮了。你读经典、穿回力、看京剧、唱京剧，这才是真时尚。在文化越来越自信的背景下呢，情怀经济就有了丰厚的土壤。搭乘着这个怀旧的列车，你可以让你的品牌成为经典，也可以让经典成为一种时尚。哎，回过头来说猴年的春晚，2016年距离86年版的这个《西游记》播出已经整整30年了。这期间，各个卫视在各个假期里边还重播了3000多次。你说说吧，一个30年里一起取经3000次的这个老朋友老猴王，居然缺席了猴年春晚，哎，真有点像过年没吃饺子一样。虽然不差这一口，但经不起咱们心里不断的想，不断的想，哎呀，打起这个小算盘，真是有点难过。不过话说回来，我反问一句，12年前或者24年前的那次猴年春晚，有猴王吗？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反正我是忘了。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 早餐啊， 红起点，下周接着聊。 的早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这次没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